到那方，仍想跟你尽诉。无论昨日或明天，仍是几盼你安好。幻想中能共老，热情即使得不到，为你更痴心，我亦能做到。恋爱时伤痛如高，若寻到会不惜一切的爱慕，花光这一生探讨，找最好还是我已遇到。恋爱时伤痛如高，没回报你始终不变的冷傲，只可说一声你好，又上路仍是难相似老套。再痴心盼望缘分到，恋爱时伤痛如高，若寻到会不惜一切的爱慕，花光这一生探讨，找最好还是我已遇到。恋爱时伤痛如高，没回报你始终不变的冷傲，只可说一声你好，又上路仍是难相似老套。恋爱时伤痛如高，若寻到会不惜一切的爱慕，花光这一生探讨，找最好还是我已遇到。恋爱时伤痛如高，没回报你始终不变的冷傲，只可说一声你好，又上路仍是难相似老套。当你未知道，只盼望相告，当爱未得到，只怕梦不